到家忙，咱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二郎们得着的有他们一个，借着御车拉马过还乡，将来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哦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碰乱铃响啊，这把远把山高唱啊，现在马上端坐一员将花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需丹宁管兵粮，神说说破木红梅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体格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纶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宽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方，好过几条的穿九五风里里，请公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湖中来，见不见飞鱼带铁背红开，宝雕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地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带两把，几匹哪日追红银鞋带，兵精将胖虎勾身飞枪，来者是神兵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他前是苍马北平阳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拨粮，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说你们且莫开荒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气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百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亚界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扬。 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说 人名儿外白州。我说的是天被旋州，地被拓州，心被载州，人被倒着倒腾沧州，水被流州，月被明州，日被昭州，东厂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站蒲州，北济潞州，锁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

请听单弦儿《游春》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